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下午的4:30，那北京市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那预计啊，从6月29号一直到7月1号，也就是从本周五一直到这个星期天，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是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且会出现更高的温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我想这两天呢，朋友们都已经体会到了北京市的这样的高温的啊这种炙烤的感觉。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看到一些车辆自燃的事故的发生。如果说您是一位机动车的车主的话，您一定要对您的这个车呢要进行定时的维护和保养，千万不要因为线路的短路啊没有及时的保养啊，导致的车辆这种自燃的情况啊，这您的损失就大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介绍一起车辆自燃的事故。这起事故啊，发生的很是蹊跷，因为发生的时间是深夜，并不是这种烈日当头的时候，而且这辆车呢，也并不是一辆开了1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车了，而仅仅是一辆买了仅仅3个月的新的机动车。那这个车为什么就会在深夜当中起火了？原因在于哪里？后来又引发了一个怎样的纠纷呢？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车辆不明原因自燃而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刘亚凡法官。刘法官你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车辆自燃而引发的一起纠纷啊。而且这辆车呀，我看相关的材料是其实这个车主买了也没多久是吧？ 3个月。 三个月哈。 对。 那您先把这个车主购车的过程还有这个车辆当时怎么就烧起来这个过程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张先生啊，他是2015年的2月在这个长福公司呢购买了这个福特汽车，是翼虎牌汽车。 嗯，是辆 SUV 是吗？ 对。 嗯， 长安福特公司呢是这个车辆的生产商。购买了3个月之后哈，在五月的14日晚， 嗯， 这个张先生呢把这个车辆放到了一个燕郊的某个小区外的一个停车位上，然后呢，就把这个车衣覆盖在车辆上。这个 什么东西？ 车衣。 车衣是 车衣，就是那个套在车外面的那个、 哦、 那个罩子。 哦，我知道那个东西，我看到有的车上面的确罩过。 对对对、 嗯， 因为它停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哈，所以它有这方面的考虑。 哦，那个停车位哈，再问您一下，是这种就是划了线的收费的标准的停车位呢，还是说那天张先生是随便乱停的？ 它是一个标准的停车位，但是呢，它这个停车位哈周边这个有商铺， 哦、 然后呢夜间呢这旁边还有那个大排档。 Oh, 有那个搭设那种帐篷，所以说它的环境可能相对的比较复杂， 嗯，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停在了这个正规的停车位里面， 哦、oh, ，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 然后呢，5月16日凌晨，也就是距离他停车大概有2天多的时间吧，是在凌晨2点半的时候，这辆车呢就不明原因起火， 嗯， 而且导致了临近的其他车辆也有了损失。 那当时这个车烧起来的时候，您不是说周围有什么大排档啊，有人发现吗？ 当时这个是车辆燃烧了挺长时间了，然后呢、哦、有人才报警发现了、 嗯、 发现了之后呢，公安部门就把这个火给扑灭了。 嗯， 但是因为当时它是发生在凌晨， 嗯， 所以说呢也没有说迹象看到是有谁去引火，还是说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起火啊、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呢，这个长安福特公司哈、啊、作为生产商，首先他就出具了一个调查结果说明。 嗯， 他这个说明呢说的是不排除外部火源导致起火的可能性。他认为是本次这个事故跟他的这个产品质量无关。 嗯嗯，那因为是着火哈，一般比如说消防队在扑灭火的时候、 嗯、 通常都会出具这么一个这个起火点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报告书，这个车辆自燃，消防部门又有没有出具一些什么样的文字的材料呢？ 嗯，后来这个公安局委托了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物证鉴定中心， 嗯， 做了一个鉴定，它这个鉴定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送检的标注为起火部位地面残留物当中，送检的材料没有检出汽油、煤油、柴油、油漆稀释剂成分， 嗯， 它就检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哦，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后来呢，这个双方就起了争议嘛。张先生他认为他这个、嗯、这样的一个鉴定结果说明了基本上能够排除是外部起火的原因。 嗯， 但是呢这个长安福特公司和这个百万长福公司，就是生产商和销售商， 嗯， 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没有办法证明，就没有绝对的排除是外部这个起火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这个燃烧。 哦、因为您刚才说了哈，张先生把这辆车停到这个停车位以后呢，因为在车上覆盖了一层这个保护车的那个衣服哈，车衣。 对。 啊，一般情况之下，车主如果盖上那么一个东西，其实就意味着他要长时间的离开。是吧？ 对。 那着火那一天，张先生应该是不在现场的。 不在。 啊、 嗯， 他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怎么听说的这个事情的呢？ 后来是火灾发生之后呢， 嗯， 由公安部门的人联系他。他才到了这个事发的现场， 等于他也不在附近是吗？也不在附近的小区 啊？对，应该是。 这辆车呀，后来烧成了什么样子？还有没有再使用的价值？嗯， 后来这辆车当时可以说是烧得非常严重，因为事发是在凌晨嘛， 嗯、 所以可能发现的时间呢也比较晚了。 嗯， 他这辆车基本上是没有再有利用的价值了。 嗯， 不仅如此，还把周围的其他车辆也都导致了这个燃烧的这个毁损。 嗯， 都还可以说是他这个燃烧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 那现在张先生和这个车辆的生产商、销售商就这个车辆的相关的赔偿的问题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嗯， 后来就到了法院了是吧？那张先生当时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什么呢？ 他当时的诉讼请求主要其实还是他这辆车的损失， 嗯， 包括后续的这些鉴定费用啊，其他的这一些财产损失， 嗯， 共计他主张了有24万余元吧。 哦，他这车没有上保险吗？保险公司不管这事儿吗？ 保险公司那边的意思就是说， 嗯， 因为你这辆车不能明确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起火，所以保险公司是一直在拒赔的状态。 哦，提到有其他的车辆在这个张先生这车自燃的时候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是吧？ 对。那张先生在诉讼请求当中有没有包括比如说给其他车辆维修的这个费用呢？ 这个还是后续的，那这一部分还没有在本案当中进行主张。 嗯嗯，好，啊，这是张先生提出的这个相关的诉讼请求哈。被告方是包括谁呢？ 被告方就是包括这辆车的生产商， 嗯， 以及这辆车的销售商， 嗯， 也就是这个长安福特公司和百望长福公司。 嗯嗯，被告方对这个事情他们是什么答辩意见呢？ 这个两个被告他们的答辩一直特别的一致啊， 嗯， 都是认为就是说以目前的证据情况不能证明这个车辆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所以呢他们是拒绝进行赔偿。 一分钱也不掏是吧？ 对，是。 没有说协商一下，比如说我掏点或者是怎么样吗？ 他们还是就是觉得责任这块他们就是还是不能轻易的让步，因为他可能跟， 嗯， 会有一些后续的影响，因为确实他们觉得啊，按照目前的证据情况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绝对的排除外来引火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嗯嗯，对，因为如果说一旦涉及到这个车辆可能是因为车辆自燃的话，会涉及到车辆质量的问题啊。 没错 的。 他们担心这样的一个结果一旦出来，或者说我呢同意调解，主动赔了钱，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以后的这个车辆的销售啊，包括车辆的声誉 会 带来 影 响。您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在一审的时候，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一审法院是经审理后认为哈，这个张先生对车辆产品的缺陷已经尽到了一个证明责任。 嗯， 而这个长安福特公司和百旺长福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后果。 嗯， 所以一审呢就是判决了这二被告赔偿连带赔偿张先生车辆损失21万余元左右。 哦，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审判决之后，我觉得那个这个车辆的销售商和生产商应该不服吧？ 是，一审判决了之后，这个长安福特公司呢就上诉到了一中院。 他们主要上诉的理由呢？ 他们上诉哈，主要是还是核心的点就是认为这个鉴定意见非常明确。不足以排除外来火源导致的起火，所以呢也就进而不能证明车辆它是存在这个产品缺陷。第二点，他认为张先生呢应该履行减少损失扩大的一个义务，即使说他们赔偿也应该考虑车辆它有一个贬值的情况。他二审的上诉意见主要是这两点。 他这个叫减少损失扩大的义务什么意思？ 他主要指的哈，他这里面主要觉得就是张先生购买这辆车辆他其实上了保险。他认为呢在这个时候就应该与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 解除保险合同？ 对，解除保险合同，因为保险合同在上保险的时候他还是有这个损失嘛，因为张先生他主张了这一部分的损失。这个上诉人，这个长安福特公司，他就认为你应该解除，解除了之后呢，这部分损失肯定就不由我来赔，这部分损失肯定就是由保险公司退给张先生。 那张先生对一审的结果什么意见？ 张先生对一审还是比较满意的， 比较满意的。 对，虽然跟他主张的这个数额有点差距，但是基本上还是支持了他的大部分的诉讼请求。 那二审的时候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二审的争议焦点其实主要有那么三点。第一，这辆涉案的这个车辆到底是不是具有产品的缺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上诉人提到的这个张先生是不是已经履行了这个减少损失扩大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第三点呢，就是考虑赔偿车辆，它这个用不用考虑它有一个贬值的问题？ 那咱们就这三个焦点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下。 二审法院这个审理后啊，就认为张先生证明这辆车是不是具有产品责任的缺陷。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要考虑到一个因素的。首先张先生哈，他作为一个作为这个起诉人，他应该是对这个涉案车辆不是因为外来原因而发生的燃烧，他应该进行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但是呢，我们考虑到就是在现在咱们这个这么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啊，汽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工艺。除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我们说一般的消费者对于汽车产品它的这个构成啊、性状、安全功能、技术特点等等这些大量的这个复杂的信息，它其实并不掌握。相反呢，汽车生产商它对于这个生产的经营需要，然后呢还掌握着涉及汽车这些安全性能的这些所有的信息。所以在二者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作为消费者这个张先生他其实就是说没有能力能够从技术上确切的来甄别汽车产品是不是存在缺陷。 就他的举证能力是有限的。 是的是的。 因 此呢，我们认为就是张先生只要能够证明这个涉案车辆不是因为外来原因而发生的燃烧，也不是因为自己的比如说他有这个不当的改装，或者是不当操作，或者不当停放导致的燃烧，就可以认定这个车辆是自身存在缺陷，它这个存在高度的可能。我们这个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108条也规定了这个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当这个事情真伪不明，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定的情况下，就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谁的证明力更强，能够证明这个事情具备高度的可能性，我们法院就可以进行认定。 那咱们就说说张先生这辆车，因为您刚才提到了他买了三个多月， 对， 他有没有改装过有没有不当操作有没有这个这种一些不合适的这样的行为呢？ 对， 或者说不当的停放呢？ 就是根据本案目前的证据情况来 表示啊， 嗯， 这个张先生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当的操作改装，或者说是本案车辆它是停在了一个不当的位置， 嗯， 这些情况本案都没有， 都没有。也就是张先生他所能举的证据，就是他已经尽到自己的能力了，是吗？ 是的，是的， 嗯， 他举的证据，首先一个是这个公安部门的公安机关的这个鉴定委托书， 嗯， 说明了这个起火原因不明。然后呢，现场没有发现人为纵火的线索。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是在地面残留物当中没有检测出汽油、煤油、柴油等等这些稀释剂的成分。 嗯， 除此之外呢，他在二审当中还提出了一个新证据，就是三河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哦，三河，他的车着是在三河。 对，他是停在了燕郊小区， 哦， 对，燕郊小区外的一个停车位上。 哦， 他们说的证明呢是说，认为已经进一步排除了人为纵火，基本上是排除了那个车辆有外来引火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哦，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基本上能够确定他这是自己着的咯。 对， 嗯， 就是综合上述的这些证据啊，我们就是认为这个车辆基本上是可以排除了人为的纵火。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综合考虑了当时的情况， 嗯， 比如说案件发生的时间，事故发生时间是在凌晨两点半左右， 嗯， 那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也没有存在说风很大或者是有外力把火种带到涉案车辆起火部位的这个情况， 嗯， 同时呢，事发当天这个晚上天气也没有什么异常， 嗯， 也没有雷电啊，也没有这个大风的这种情况， 哦哦哦， 所以也基本上就是排除了这个车辆是外部起火的这样一个原因。 嗯，哎，那会不会比如说您刚才不是提到，路边上有一些什么大排档吗？ 嗯， 会不会是谁比如吃大排档不留意，就是把什么火种，就一不小心可能带到了张先生的车的车底下，然后结果就着了呢？ 是，对方也有这样的抗辩， 啊， 但是我们结合当场的那个情况，证据的情况，发现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左右。 嗯， 当时的那个大排档和夜市基本上都已经关闭了。 哦， 对，也就是不存在这样的可能，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嗯， 所以就鉴于上述我们综合考虑的这么多的情形，就是基本上排除了这个涉案车辆是外来因素介入引发的燃烧。 哦， 嗯， 那其实就是说还是自己着的。 对，而且呢，这个车是购买了仅仅三个月， 嗯， 行驶的这个公里数才3000公里。所以呢，这样一个新车在购买后也没有进行的不当改装、不当使用、不当停放。 嗯， 所以呢，我们认为它就是基本是属于一个自身原因引发的燃烧的情况。 哦，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的焦点啊！法院最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 对， 那另外两个焦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张先生是否尽到了一个减轻损失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嗯， 啊，我们是觉得出于常理上来考虑，这个涉案车辆他投保了相应的这个保险。 嗯， 在车辆被烧之后，他作为张先生哈，他自己本身作为被保险人，他首先肯定会努力的去通过保险理赔，将损失降到最低， 嗯， 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对。 那么在事实上呢，根据案件的证据，这个张先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呢，是由于生产商和销售商没有对被烧车辆有一个这个有无修复价值予以明示，就没说清楚这辆车现在有什么样的价值。 嗯。 所以呢，保险公司也认为这个车辆现在也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到底是因为什么燃烧的，还具有怎样的价值。 嗯， 因此呢，它一直是处于一个拒赔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要求张先生去跟保险公司去解除合同，我们认为这个是有点强人所难。 哦， 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 嗯， 所以呢，我们认为张先生他是没有明显的怠于履行减轻损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所以呢，我们对于长安福特公司的这项上诉理由呢，也是不予采纳。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比如说张先生那个时候他并不是远离他的车， 嗯， 就是比如因为那车不是晚上着的吗？ 嗯， 那如果说是刚着了张先生就发现了， 嗯， 或者着了一会儿张先生就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情况了， 嗯， 及时对车进行了这个扑救， 嗯， 会不会就让这个损失减轻的更低一些呢？但是结果张先生却长时间外出了， 嗯， 就着了很长时间才被人发现，这个张先生是不是自己有一点问题呢？ 本身车辆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是在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本身 就是也我们也说是夜深人静了哈，可能本身这个起火原因发这个起火的事情发生之后，就是很难被大家发现。发现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公安消防部门还是第一时间对这个火情进行了一个处理。 嗯， 所以说就是张先生他个人是具体是离这辆车的远近，其实对这个车辆的损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哦，明白了。嗯，好，这是第二个争议要点，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考虑到这个车辆是不是有这个大幅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车辆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加速的折旧品。 对， 我们这个一般在买完了之后再去想在二手卖出的时候，它这个贬值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就算是就出去开了那么几天，开了几百公里，您再卖，那也是贬值很多的。 是是是，这个车辆有这个特点，所以呢，二审当中这个福特公司呢，也是主要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上诉的意见。但是呢，二审法院呢是认为这个车辆具有加速折旧的这个特点，但是如果哈这个张先生在购买之后，他又想把这车卖出。这个肯定是卖出价肯定会大打折扣。 是的。 但是呢在这个在本案当中，张先生他其实呢卖车之前首先买车之前他首先没有卖车的意思，他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自用。在为了生活自用买了这辆车呢，张先生他实际是支付了这辆车的购车款和他装饰费用。然后呢在仅仅使用了三个月行驶3000公里的情况下，车辆被烧毁了。那么他的购车款和这个装饰的这些费用其实很快的就转化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损失。然后这种损失呢按照这个交易流转当中的折旧来计算损失其实并不公平，因为我们车辆毁损现在目前来看我们认为是可能极大程度上是因为车辆的自燃而导致的。所以在这里去考虑车辆的这个折旧款的情况下呢，而且一审法院其实他有一个适当的考虑，就是张先生他主张的是24万余元嘛，然后一审法院支持了21万元，其实他是有了一个车辆折旧的这么一个酌情的考虑，但是没有考虑到像这个福特公司主张的有那么多，所以我们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合理的。 哦， 基于此呢，我们是将二审他们上诉的这个请求全都驳回了， 就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维持了一审。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如果说有朝一日最后，现在不是法院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吗？ 对。 那如果说有朝一日张先生从保险公司能够拿到相关的赔偿的话，法院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支持了张先生诉讼请求的判决，那岂不是他能够拿到两份相关的他的车辆同一个损失的赔偿吗？ 他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他这一辆车的损失获得了两份赔偿 啊。对呀。 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如果说啊有朝一日这个保险公司也对他进行了赔偿，那在这个时候保险公司是可以依据我们的判决生效的判决来向长安福特公司进行追偿，再向这个张先生进行追偿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张先生肯定不能是一辆损失然后接受了两处的赔偿。 对。 那么在这个保险公司已经赔偿了的情况下，然后呢其实车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侵权人实际上是他的这个生产商。我们现在法院认定的就是车辆是由于他自身的车辆的缺陷，产品质量导致了这辆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如果说已经在提前把这个钱已经赔了，当我们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之后，其实这个保险公司是可以依据我们的判决来向生产商来进行追偿的。 哦， 也就是对这部分的损失其实是应该由生产商来负担。 那这起案件现在呢最后咱们二审法院就是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哈。 是的。 因为现在呢天气也越来越热了，这个案子其实也是发生在五月份的时候， 是的， 也是让一个天气逐渐变热的时候。其实每年到了夏天啊，我们在新闻当中都能够看到比如说有的车辆出现了自燃的情况哈，但是谁也不希望说这个自燃的事儿会落到我的头上。那您觉得像这种情况从车辆的实物人身上吧，好像说我又没有办法说我能够去怎么去预防。那您觉得这个事儿如果是真是摊到了自己头上，车主怎么办呢？